是对小视频不感兴趣的人，可能也都会对这些偶尔划过视频当中的音乐难以忘怀吧。 嗯， 我还记得之前在节目当中播放这首答案的时候，有朋友直接就留言来说，哎，这不是抖音那个特火的那个，哎，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 突然暴风雨。 哎，他可能不知道这首歌曲的名字叫什么，但是知道很熟悉，我听过。 关键我们俩之前还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对唱过 battle 过，对不对？ 所以抖音当中呢，有一些音乐就是既洗脑又可以让大家抖腿不已，堪称是神曲啊、 哎、超级嗨。而且呢，你会发现那些歌曲曲曲都是精品，是欲罢不能。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说到的就是抖音当中的那些非常好听的歌曲。 嗯，那首先要为大家送出的这一首呢，简直就是从去年开始一直火到了今年的，来自周笔畅的最美的期待。 我有一个梦，相遇后彩虹，用所有泪水换来笑容，还有一种爱穿越了人海，拾起那颗迷失的尘埃。你的呼吸越靠越近，将我抱紧。我睁开双眼， 美的期待来自周笔畅。可能你不熟悉这首歌曲的名字，但是中间的这几句你一定非常熟悉。 这也算是一种抖音歌曲的一种特点了，就是很多歌曲的名字你可能都不熟悉，但中间的有些唱段你是特别特别的熟悉、啊、 嗯，就是开头的那个我拥抱着爱当从梦中醒来哈，一直到你就是我最美的期待。 而且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如果在抖音当中呈现的话呢，会是一个慢镜头划过，两个人的双手交汇啊，或者是两眼交汇的那一瞬间，这句歌词副歌会慢慢推起来哈， 就值得被记录了。 嗯， 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也在我们早安音乐秀节目当中出现过，因为靖宇有拍过这一段抖音小视频。 这段视频我记得你当时是在控雨是吗？ 是，各位可以继续发送下雨了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可以收到这段小视频了。等不到双子座，流星雨洒满天际，先点燃九支仙女棒代替。 呦呦呦，今天还要充当中华小曲。 好了，我们来听原版，来自袁若兰的心愿便利贴。 一天一天贴近你的心，你开心我关心， 一点一滴我都能感应，你是我最美的相信。 等不到双子座流星雨

走过最陡的山路，看过最壮丽的日出，在午夜公路旁对着夜空说我不服输，押上了性命做赌注，也曾和魔鬼跳过舞，早已看透那些套路，一点真就足够了。喝过最烈的酒，也心得像个浪子，也认真的像个傻子，我走过的黑暗与孤独，受过的背叛和无助，却依然参不透我这心魔，只学会率性而活。 你我都是这茫茫人海中，当笑不轻言的那一刻藏，谁说小人物不可以做英雄。 海草随风飘摇， 海草浪花里舞蹈的海草， 停不下来了哈、这是萧全的海草舞，也是抖音大火的歌曲。那么今天的早安音乐秀也跟大家一起来盘点一下抖音捧红的这些神曲。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好，我是郭鹏。那如果说到这个抖音捧红的神曲呢，刚才这首歌曲就绝对是，我觉得算是前三甲吧，因为我在很长时间当中我都不知道他的演唱者是萧全。哎， 是，但是提到海草你可以跟着抖动起来了啊。那还有的歌曲呢，其实自己本身就比较火了、那也是被抖音的朋友们在拿来借鉴去当背景音乐拍摄小视频。 是， 比如说这首说散就散。 哎，这首歌曲呢真的也不太清楚是电影捧红抖音，还是抖音捧红了这首歌曲哈。 是，那当时是前任三当中袁娅维来翻唱的这一首说散就散啊。抖音当中的朋友很喜欢用的这一段就是，说不上爱别说谎，就一点喜欢。我们来听听看。 抱一抱就当作从没有在一起，好不好，要解释都已经来不及，付出过什么没关系，我忽略自己，就因为遇见你，没办法，好可怕，那个我不像话，一直奋不顾身，是我太傻，说不上爱别说谎，就一点喜欢，说不上恨别纠缠，别装作感叹，只当作我太麻烦，不停让自己受伤，我告诉我自己，感情就是这样，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觉悟不能长久，好不好，有亏欠我们都别追究，算了吧，我付出再多都不足够，我终于得救，我不想再牵愁，没办法，不好吗，大家都不留下，一直勉强相处，总会累垮，说不上爱别说谎，就一点喜欢，说不上恨别纠缠，别装作感叹， 心太疯狂，别后悔，就算错过，再和你相互面想起我，还算不错。但我不在，你会不会难过？你够不够我这样洒脱？说不上爱，别说谎。就一点喜欢，说不上恨，别纠缠，也装作感叹，将一切都体谅，将一切都原谅，我常去找答案，而答案很简单，简单的很遗憾。因为成长，我们逼不得已要习惯，因为成长忽而间说散就散。 一首说散就散是电影前任三当中非常经典的一首插曲。 对， 那么电影捧红了音乐之后呢，音乐又在抖音当中大火了起来。 现在我觉得算是一种互相追捧的感觉哈，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根本分不清楚到底是谁哈。 但说散就散这首歌在抖音当中经常会被大家用作一些情感类的拍摄，比如说一个背影啊，或者一个侧影啊，或者写一些比较伤感的文字啊，等等等等的， 好心酸的感觉。 但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就是你旅行的时候一定要配上的背景音乐， 因为我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啊，对不 对？ 对， 这是来自校长的《带你去旅行》。 今天找你特别着迷，我说陪一陪，出门前换新的心情，我的泪滴你喜欢有小情绪，像今天的乌云。头发长见识短的惊奇，表情丰富令人着迷，你的一切我都好奇，像秘密安全记号，带你去旅行，穿过风和雨。我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然后一起去东京和巴黎。其实我特别喜欢迈尔密，更有黑人的洛杉矶。其实亲爱的你不必太过心虚，还有云南。

就喜欢听 Beijing Music Radio。 早安音乐秀，早安音乐秀，早安音乐秀，早安音乐秀。 我早起的大公鸡， 喵喵喵，爱睡懒觉的猫咪， 嗡嗡嗡，勤劳的小蜜蜂， 阿曼快乐的生病着。 夏天白粥，明治的红豆，一口清甜了全意感受。有风经过海面上吃出树儿，带走你梦里的忐忑。 可收到朱砂你也想，你花爱的小身旁，金色的柠檬味道过我，我明了害羞的彷徨，仿若清明的悠扬，到达直通你心门的方向。可收到朱砂你也想，你花爱的小身旁，金色的柠檬味道我明了害羞的彷徨，仿若清明的悠扬，到达直通你心门的方向。 甜甜的芒果，一口拥抱全世界降落，有种诱惑，起个名字叫菠萝，看看你梦里有没有七彩虹。 可收到朱砂你也想，你花爱的小身旁，金色的柠檬味道我迷了害羞的彷徨，仿若清明的悠扬，心门的方向。可收到朱砂你也想，你花儿的小身旁，金色的柠檬味道我明了害羞的彷徨，仿若清明的悠扬，到达直通你心门的方向。夏天白粥，有风经过收到钟沙您也想，可收到钟沙您也想，你花儿的小身旁，金色的柠檬味道我明了害羞的彷徨，仿若清明的悠扬，摘下星星带上你的肩膀。 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欢乐您十一假期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Morning， 我是郭鹏。 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那些抖音当中大火的神曲啊，除了刚刚有听到像周笔畅《最美的期待》啊，心愿便利贴啊，海草海草海草海草，还有带你去旅行之外，其实我特别想问，哎，郭鹏，你第一次从抖音当中听到的一首让你印象深刻的歌曲是哪一首？ 我跟你说，就绝对是今天我们全天放的第一首歌曲，就是一二三，哎，就像蓝天白云， 答案是。 对，一二三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就因为一二三之后，我不知道那小姑娘要唱什么歌曲啊。 然后爱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 突然暴风雨。 但我是接下来这首，哎， 是什么？ 这也算是成为了抖音的一个标志吧，因为它不仅捧红了一首歌，还捧红了一句流行语。 嗯，怎么说？ 就是确认过眼神 啊， 你就是 我 对 的 搭档。最赤壁，确认过眼神 是。

说爱你不屑太多，如果相遇的几率一万分之一那么多，你相信我的价值真心比宇宙还辽阔，我会牵着你的手向你全部接受。我想 听你的耳朵擦了以后、打开你的爱情手册，就在此刻为你唱的专属情歌， 是欢乐您十一假期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除了有很多歌曲是在抖音当中大火了之后你才发现说哦，原来这首歌已经发行那么久了，可是我一直没发现它这么好听。 是 那还有一些歌手呢是在抖音当中迎来了自己事业的一个高峰啊。 没错啊，因为很多歌手呢原来在想啊，在这音乐时代呢好像很多的平台都不太容易去爆火，但是忽然发现在抖音如果你足够的有人气足够有技巧的话，真的有可能会一夜爆火啊。 那提到民谣歌手阿四，可能大家之前熟悉他的就是那一首我在人民广场吃着炸鸡， 外号是炸鸡少女嘛、 哎、是。那在炸鸡少女之后呢感觉好像就慢慢的名气有淡下去啊、 嗯、 但是在抖音当中呢他和林宥嘉合唱的一首歌曲又再次让大家发现了他的一个创作的 才华。你知道为什么吗？ 嗯， 因为他的歌曲当中有一句说是我不介意你的慢动作，抖音经常要拍慢动作啊。 慢动作快动作，抖音你喜欢拍哪一款呢？是姗姗来迟的你。 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 是一人份的法案，杀一人份的法案，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啊啊，放一人份的戒，买一人份的答案，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我相信你站在与我相遇的路上马不停，所以当我拥抱整个世界的孤寂，也相拥抱着你。 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 某天我们总会遇到对方，然后说哦，原来爱是你哦。 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 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啊啊，光一人份的戒，买一人份的答案，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我相信你站在与我相遇的路上马不停蹄，所以当我拥抱整个世界的孤寂，也相拥抱着你。 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 某天我们总会遇到对方，然后说哦，原来爱是你哦。 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 某天你会发现灯火阑珊处的我、哦。 擦肩而过，某天我们总会 十点，悉尼；十四点，胡努鲁鲁；十八点，纽约；二十点，里约热内卢；七点，北京。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之前我们有送上一首《说散就散》，这是被电影捧红的歌曲，在抖音当中又重新大火起来。那还有很多电视剧的主题曲啊，大家非常喜欢，所以在拍抖音的时候也经常会拿它做背景音乐。 对，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我觉得个人感觉是歌曲比电视剧还要红。 是来自岑宁儿的《追光者》。通常在用抖音背景音乐的时候，你就只能听到副歌部分了。 副歌部分怎么唱来着？ 你看你这时候就要求助中华小曲库了吧？ 对啊，完全不行，赶快告急，赶快告急啊！ 我们要为大家请出原唱岑宁儿《追光者》。 如果说你是海上的烟火，我是浪花的泡沫，某一刻你的光照亮了我。如果说你是遥远的星河，耀眼的让人想哭，我是追逐着你的眼眸，总在孤单时后眺望夜空。我可以跟在你身后，

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傍晚到夜间西部和北部地区有阵雨，雨后北风逐渐加大到三四级，请注意防范。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早晨有轻雾，傍晚西部北部地区有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4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西部北部地区有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转三四级，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80%。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4，大部分时间适合穿夹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吴桥县龙欢杂技团9月28日至10月7日来京演出了，演出地点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蔡依林将于12月1号参加2018亚洲时尚大赏，担任压轴表演嘉宾。她最近忙于筹备年底新专辑，行程满档。经纪人表示，新歌在10月之前录制完毕，预计11月会去海外拍摄新专辑的封面和 MV。 周令亲力亲为参与专辑的制作，并且与 MV 导演讨论拍摄内容。前天陈立农 My Girl 生日会在北京举行，正式迈入了18岁，这也是他出道后的个人首场生日会。昨天凌晨，陈立农在微博上发文感谢粉丝，18岁的第一天，谢谢曾经帮助保护照顾和一直爱我的所有人，因你而开始的我从没忘记这一切，记不得的日子和你们在一起，拥有你们的诞生日我心存感激。2018年 MTV 欧洲音乐奖提名名单揭晓，卡妹入围最佳歌手、最佳歌曲等6项提名领跑。颁奖典礼将于当地时间11月4号在毕尔巴鄂会展中心举行。西城男孩近日在社交网络上发布预告视频，确认重组回归。目前已经有4位成员准备新单以及巡回演唱会，但是原成员布莱恩·麦克法丹不在其中。据了解，新单曲将由黄老板艾德·希兰参与创作。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早八点半继续早安音乐秀，9点汽车音乐会，11点带上音乐去旅行，12点你的故事我的歌，13点永恒的魅力，14点古典也流行。以上资讯由左小妹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感恩季，贺中秋，迎国庆，喜乐迎双节，购物有惊喜，金秋意更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目前北京市交通委员会显示的全路网交通指数是 1.3， 属于畅通状态。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十点，悉尼。14点，火奴鲁鲁。18点，纽约。20点，里约热内卢。7点，北京。 各好友一早安乐秀，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穿新衣，恰恰好。 叫做《两个恰恰好》，你应该也经常听，可是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 是来自于小旺福乐队的一首歌曲。 嗯，这就是抖音歌曲的一个特点啊，可能你只会唱副歌，只听过一部分。 下次就叫副歌抖音算了哈。 但它会经常在你的脑海当中去徘徊啊。不过接下来这首歌曲呢，真的是被抖音完全捧红的。它的演唱者特别可爱，叫小潘潘和小峰峰， 是 他们两个一起演唱的这首歌曲。我也用过， 对你原来用过那段还挺可爱的啊，就是自己还学猫叫，然后成功的引得老白白三岁呢，也跟着一起的喵喵喵的几声，对不对啊？ 对，那各位继续发送喵喵喵三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可以 get 到这段小视频了。我们来听小潘潘小峰峰学猫叫。 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喵，在你面前撒个娇，哎呦喵喵喵喵喵，我的心脏蹦蹦跳，你脸上你的坏笑，你不说爱我我就喵喵喵， 每天都需要你的拥抱，珍惜在一起的每分每秒，你对我多重要，我想你比我更知道，你就是我的女主角。 有时候我懒得像只猫，脾气不好时又张牙舞爪，你总是温柔的能把我的心融化掉，我想要当你的小猫猫。 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喵，在你面前撒个娇，哎呦喵喵喵喵 喵, 喵，我的心脏蹦蹦跳，你留下你的坏笑，你不说爱我我就喵喵喵。 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我要穿你的外套，闻你身上的味道，想要变成你的猫，赖在你怀里睡觉， 这里是欢乐您十一假期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借着咱们今天盘点抖音神曲的机会，我也再一次为自己的抖音小视频又重新的打 call 吸粉了。 我才发现我拍的抖音小视频都是跳舞的，所以没有什么唱歌的版本出来哈， 没有什么背景音乐出来啊。 对， 但其实抖音当中有很多的歌曲还真的挺适合跳舞的，比如说大家发送出道两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可以收到一段我跟郭鹏打算要出道的视频了， 喊出我们的名字。 那除了这句之外呢，其实我想到了郭鹏，你其实还有一首歌曲你配过的。 嗯， 讲真的还记得吗？ 啊，讲真的，对啊， 对。那这首歌曲今天也准备了，各位可以跟着一起唱吗？听完一遍就会在你脑海当中不停单曲循环的歌曲，讲真的。 讲真的，谁不会是我被闺蜜心跳了， 今夜特别漫长，有个号码一直被存放，缘字某种倔强， 下相聚又不敢想，明明对你念念不忘，思前想后越发紧张，无法深藏，爱没爱过想听你讲，讲真的会不会是我被闺蜜心肠抚养了太多，我怎么不难过，要你亲口说别只剩沉默，或许你早就回答了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和音乐一起刷新这个世界。早上七点到九点，和太阳共同升起，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我让天地焕然一下灿烂，我让年华猛然一下慌乱，我让空气虽然一下突然，整个地球都。天哪，怎么办？怎么办？ 怎么这么好看？ 慌乱，我让空气虽然一下酥软，整个地球有人围着我转，我让香蕉欣然围着赞，我让花朵嫣然围着站，我让鱼儿跃然围着追赶，秀色包餐当然万物喜欢，我让矜持怦然亮起波澜，我让麻木盎然亮起梦幻，我让人们沸然亮起呐喊，哎呀妈呀天哪怎么办， 怎么这么好看，怎么好看怎么办，我怎么这么好看， 这首非常洗脑的神曲来自大张伟，我怎么这么好看。那么其实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周三的小视频日和各位相约的时候也放送过这首歌曲。 我发现了啊，静瑜自从今年开始玩抖音小视频以后，现在变得越来越自大，还竟然发送好看两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可以看到你这么好看的一段视频，是吗？ 就可以收到一段好看的人儿啦。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借着整个十一的假期来跟大家一起盘点了一下从去年一直热到今年的小视频啊， 是 确实也给我们奉送了很多的歌曲，可能平时你没有注意过它，但是听到一小段，可能是副歌的部分，可能是开头的部分，就会惊呼说哦，原来就是这一首歌曲。 所以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呢，我觉得小视频呢也现在确实很积极的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也让很多人的生活当中呢有了很多欢乐的元素哈。 那么在今后的节目当中，每周三我们也是持续为大家会送上小视频的，我们也希望可以捧红更多的小视频的背景音乐，也让更多的抖音神曲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哎， 那么今天的节目也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我是静瑜， 我是郭鹏。 最后一首歌曲要为大家送上陈绮贞的《旅行的意义》，也希望大家在十一假期出去玩的时候回来拍的一些小视频，也可以配上这首歌曲发送到咱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我们一起来分享给大家。 稍后为你送出的是汽车音乐会，下周我们再见吧。 你看过了许多美景，你看过了许多美女，有你是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影，你品尝了夜的巴黎，你踏过下雪的北京，你收集书本里每一句你最爱的真理，却说不出你爱我的原因，却说不出你欣赏我哪一种表情，却说不出在什么场合我曾让你动心，说不出离开的原因。